無税 バンザ ー Hello 拜拜 拜拜， 歡迎大家收聽 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 系啦， 但系好冷静。 大家嘅声音都可能会有啲改变嘅，因为今日我嘅鼻好塞。 你系边个？ 我系歪歪， 我系阿牛， 我系杨怡。 系啦，可能牛咧都会咳嘅， 暂时未。 系啦， 应该斋听声，好似 feel 唔到我系会咳嘅，系咪？ 系啊，我听落去你就 系咪啊？冇嘢啊！ 但系听到我的鼻好塞啊， 你好萌咯， 系咪啊？ 系啊，你好随时想咁咯，系咪啊？ 咪冇啊！吸入不到空气，因为而家塞咗， 佢鼻塞啊， 系鼻塞啦，所以有啲鼻音噶，而家系鼻音，鼻音。 好啦，我哋话咁快嚟到年尾啦， 系啦，而家已经嚟到二零二三， 其实我哋已经褪迟咗，我哋今次真系好慢先嚟回顾， 系 拉到最后嗰几日，因为上次谂住录音嘅时候咧，本人就病咗啦，就咳到黐肺啦， 甩肺， 系啦。个样都飞埋出嚟啦， 系啊，同埋太多人病啦，都应该 系。系咁，当时咧，歪歪仲话：，咁你录冇音，我点录啊？我系咁咳啦，系咁啊，我搞唔掂。 因为佢讲几句，可能就已经喷啲嘢出嚟， 同埋我惊传染啊，即系。 O K， 系啦， 飞到周围系。 唔好啦， 我哋冇同佢共用一支麦嘅， 我哋各自嘅。系啊，咁 好啦， 而家系好啲，起码嗱一讲到依家都未咳。 不过我就觉得隔篱嗰个就好猛， 咪啲恐怖 系咪？你听落去好猛，我唔知啊。 听落去系觉嘅 ，OK， 唔紧要啦。 听落去系觉嘅， 唔 紧要啦。 扮唔到车叔， 啲听众又睇唔到佢啊，系咪先？ 似乎又似出来。 我希望下年佢有个新嘅 get。 冇，都系呢啲。 香港几年 呢啲旧 get 嚟。 旧 get。 好啦，而家我哋咧又嚟到咧，我哋每一年咧都会。首先咧，原来我哋已经回顾咗 三次系嘛？ 今次系第三次做呢个回顾， 系啦。 咁即系话我哋都 系咪三年咧？ 而家系第三年咯。 做回顾系第三年， 是啊、 但系我哋其实 可能两年几， 2020正式开始， 咁2023啦，差唔多 系啦，即系已经第三次做呢个回顾啦。 有冇人听晒嘅咧？ 我谂有嘅。 有嘅，某一啲忠粉可能 或者大家留下言啊，因为已经听咗第三次，或者其实你每一次都 skip 咗呢一集， 我觉得我哋好一喺讲啲嘢唔听啦咁咯。 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听呢、這个，因为咧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我唔知道我成日觉得新年啦， 系嘛？ 我哋咪做过一个牛年咩行大运嘅，即系嗰啲咧， 嗰个 底啊， 谷 底 二拣一一样都处一个，究竟有冇人听过而话？ 我好似大家我觉得大家好似冇乜兴趣咁啊， 系嘛？ 咁但系咧，嗰个上年我哋讲嗰个谂翻2022咧，都几多人听， 即系上年嘅回顾。 系啊，反而嗰个系 OK 噶，有6000多次嘅播咗。 佢哋 我临时想 kick 咗，诶，都唔听呢 集。又呢集嚟咧，屌唔想听。 系啦。 应该不是他计一次，可能是播了几分钟以上才计一次的。 Suppose， 如果不是按正，我狂按我们三个，一下熄了他。 其实我就很少按来听的，即是偶尔 出了街之后， 我偶尔会按一次的，但就很少会按来听的。 好，那我们按照国际惯例，我们就回顾自己的频道先。 好， 我们自己 HiT Research。 根据呢，因为我哋个 platform 就喺 Spotify 啦，根据 Spotify 嗰个记录呢，咁第一 先哇系。 由第一位开始定系由 第一位第一我哋由你数返上去囉系嘛。 第一先。 第最低系咩 不如最低。 最低先啦，最低嗰阵 咁耐。 经过咁耐之后，我哋催谷咗万几次嘅二拣啫，究竟有冇好啲呢？ 嗱，最低头先你哋提及咗噶啦， 系咩？ 系咩啊？ 就 系 牛年行大运啊！ 因为我觉得呢个咧， 牛年发生咩事嘅？嗰年 而家冇人听，我觉得冇乜人听噶。 系讲咩噶？我 第一次讲 新年啊， 因为当时系啱啱开呢个 podcast 啊， 可 能系 讲得唔系几好咧，又即系好似。 我冇嫌第几集嚟噶， 我觉得闷闷 第十二集 咯，第十二集喎， 系啊， 我哋而家百鸠几集喎， 系啊，嗱， 咁个技巧真系好差噶 ，sorry 啊， 我觉得 唔 紧 要 嘅， 但我唔会检讨嘅， 系，我中意呢句， 因为嗰个都系啊，大家都要有啲经历， 我先自己揿嚟听下先， 即系 我唔记得咗我哋讲嗰啲咩啊， 同埋讲嘅技巧可能唔系几好啊。即系好似 疯狂大声而家都系噶， 唔系即系可能有啲闷咯，我觉得系闷。 几多我最低系几多人啊？ 嗱，牛年行大运咧，只系得1800多次嘅啫， 哇，1000多好少啊！ 大家不如听下究竟有几难听。 你咁样 sell， 系啊，过咗去大家唔会想听噶， 即系听一下嘛。 我觉得佢嘅重听率咧系难啲嘅，始终呢啲系好似当时发生，啲人冇唔会兴趣揿佢，所以就我觉得调翻转头听咧又少，当时听嘅人又少，所以就。 就类似啦， 系啦。 咁我哋数最尾嗰五位，而家呢个系最低噶啦。 跟住当然都有第日头先都提及过噶啦，就系二拣一嘅。 仲 系 啊？点解啊？ 仲系喺底， 因为大家都唔想拣阿叻定系食屎 啊。系啊，你同食屎拣咩？ 唔系都有。 又唔记得咗啦。 唔记得咗。 系咖喱味嘅屎同屎。 我成日想做多次，但我都未谂好嗰啲二拣一嘅题目嘅。我觉得可以做多次。 唔使咁认真，鸠噏嘅啫。交屈二拣 啊！我觉得可以，我想做多次嘅。 O K， 但系最近 咧，唔系 要谂咯，系最近咧，我就睇，即系有时会睇到，譬如喵喵 I G 咧，佢有啲二拣一系得一题嘅啫。 系、 哦，例如去旅行嘅时候，你会拣食早餐定系早去起身？即系迟起身，迟、哦、起身定系食早餐？ 迟起身 都唔系有时想食早餐嘅，睇下去边啦。 睇下咩嚟 嘅？好啦，我哋谂下呢啲。 哦，好健康。跟住咧向上， 跟住 尾三。 尾三和四都是有关联 的。这个是什么虫虫啊、哦、 可能因为啲人觉得很噁心。 我不敢听。 即或者不想听关于虫的。 特别有 趣。我想讲什么又来了。我记得是不是说有一只很长的脚那只。 你说你见过。 截绝那个叫什么死了不记得了。食曱甴脚那只东西是食曱甴脚在厨房。 你 说 你在厨房见过。 是啊，那些飲食业的餐厅就有。 我觉得那个挺得意的。 OK。 又 sell 咯，软性咁 sell， 系啦，唔使惊嘅，又冇图片睇，我哋 up 啫嘛。你话俾张相去睇下惊啫， 你话有片睇啊惊， 冇喎。跟住你仲剪翻嗰度花姐同阿 D 咯， 有虫好恐怖， 系啊， 好耐。 跟住之后就系呢个爱情片啊， 哦， 好，所以我哋都系唔适合讲。 我哋讲啲咩片唔记得咗， 咪即系讲下 孤 男 寡 女啊 ，Sammy 嗰啲啊嘛， 我就记得个封面因为 你画噶嘛，你画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我有画嘅， 跟住就外国嘅爱情片， 系啦 ，OK 系May 五啦， 但 系 有一个咧都喺佢哋诶，即系May 六七啦，就系厕所之事，其实呢集 厕所好好笑， 真系好好笑噶， 自己讲自己好笑，讲 厕所之事咧系第一次咧有我识嘅人同我讲，好好笑，我话企喺度屙尿咁样， 同埋嗰个好似好早嘅几集嚟噶，第几 集？第十九集， 好 似啊，好似好早嘅早期啊， 系， 但系真系好好笑，大家如果系新来嘅听众咧， 可以听 下呢一集。 其实我觉得我哋一开始佢哋好疯狂。 系，我 哋都系 后屘收敛咗， 好嘈啦！即系你哇，你叫一扎人咁样，系。 而呢啲集数咧喺 YouTube 都有得听翻嘅。 诶，系，因为好早。 其实我觉得早之前咧，即系兴奋啲嘅讲啦，同埋即系讲得乱，即系好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乜都 up 嘅咧，就会啊， 系咁讲 UCC 啊。 UGG 同 UCC 先系咖啡，但我哋讲就 系咁讲，讲晚鸠几次。 好啦， 我 哋 系头五啊， 好 睇完尾五之后。第五位啊，我哋第五位系咩先？ 第九十九集， 吓、 啊，哇，九十九集咩？ 我睇紧个字啊， 最紧要讲钱， 哦，钱咁重要都系得咁少嘅，好重要嘅钱， 停咗， 停咗， 冇得，哦， 唔系 系嘅， 系嘅，系嘅，但我想讲咧， 系嘅，系嘅， 我想讲咧，其实咧，嗱，其实我哋系由八十几啊、九十几之后开始。更加多人听啦、 啊， okay, 可能即系之后入翻喺嗰度开始 咯，系啦。咁喺头五位入边有一位咧，其实我觉得系好 surprise 嘅， 哦， 因为佢系我哋最近先 post 嘅啫，都算做 咁、哦、快飙升啊！ 就系、是、去咗第二位啦，已经 第二哦， 系咩嚟？ 系酒楼的趣。我有冇谂过酒楼的趣系第112集，但系佢我哋而家做到110几啫嘛， 定一 即系佢谷到咁快。 系啊，佢系好快咁去到7000多啊、哦！ 我觉得嗱，我都话食嘢都有人听噶啦。 但我哋其实好有趣，斋讲又冇得睇嘅， 又冇得睇， 连片都冇喎。我哋 食都冇得食俾你睇。 可能我一讲佢已经勾起佢嗰个画面啦， 会谂翻啲记忆啊嘛，比较多。 我觉得上次我哋都系咁讲啊，我哋发现咧，逢系讲咧讨论食嘅嘢咧，好似都几多人听。 嗱，喺十大入边系另一个食嘢嘅， 哦， 佢个金字塔， 食食食啊，唔系 食食食咩？ 食食食啊！ 你自己作嘅呢？咩食咩啊？食食咩？流口系嗰集系食食，因为我唔好记得佢有几集都系食啊。 诶， 系 啊， 系咪讲佢唔食嗰啲嘢啊？ 唔系，嗰集叫做有咩系食嘅啫。 系嗰个系我嚟嘅。我成日喺话我唔食嗰啲嘢。 咁食食 食 下咧， 系唔想食啊？ 即系有咩系觉得好食嘅？可能系 类似啊。 等我睇下啦， 而家争住即刻听，一齐听一次。 咁又唔使， 但其实我哋好多嘢食嘅都讲过啦。 都系啊，快餐店啊 ，delivery 嗰啲咧，即系叫嗰啲外 卖 啦。 叫过啦，讲过啦，跟住我哋茶楼啲酒楼嘢又讲咗啦。跟住我哋又讲咗啲消失咗嘅嘢，即系以前食而家冇噶啦。我苹果糖，记住系苹果糖，唔系明治彩丝糖嚟嘅。 我知啦，食食食啊，系讲可能约人食饭嗰啲系咪啊？ 我约边个食食咩？跟住之后嗰啲约人嗰啲嘢，好似系， 即系唔系主要讲美食嘅。O K， 系啦，系同边个食去边度食约定位， 即系20个仲有一个食嘢噶，就系街边食食食。所以食嘢系真系非常之。 街边系讲嗰啲事， 鱼蛋咯， 系啊， 鸡蛋 饼啊嗰 啲 啊， 系 啊， 应该系讲鸡蛋仔。 真 系 好中意食嘢喎，就大家都。 跟住仲有咩食嘅啫，都系头 呢 个我啦。 每一次我都记得个封面就系佢有个金字塔，但系倒转晒啲嘢。 然后咧就当然头唔系唔少得有 Y Y 最中意嘅。 咩啊？ 关于案件嘅， 哦，凶杀案案案， 哦个头嗰啲， 系啦，嗰个其实可以再 讲一啲， 系，因为其实咧， 都 系 浅讲下 犯罪嘅嘢咧，系好多人听嘅，喺 podcast 嗰度咧，系一个 podcast 界咧， 系 好 多 人听嘅， 咗噶咯，即系好多，例如以前 唔紧要，讲咗可以再讲一次。你睇翁正晶嗰啲案我都知道，但我都继续听。 唔同嘅人讲， 自己都翻，自己都好多次，自己讲翻自己啊。 唔知有冇人都有听翁正晶？ 可以留言 啊！有一个人系忠实嘅， 有冇人都有睇 YouTube 嗰度嘅？ 二点零， 佢有啊， 又想批评佢铺得顺。 Sorry， 我唔知道大家嗱，我讲好少，我想讲咧，危险有咩定咧？我都好中意听，因为我哋好中意听案件啦。我想讲，唔知道有冇人觉得咧，佢咧片头咧成日讲危险人物。2.0 嗰句嘢咧，好似喺 WhatsApp 嗰啲语音录出嚟咁， 即 系个 quality 好搞笑。我觉得嗰句嘢成日个听到 访问下，访问下佢咯， 唔够胆 系啊，要好有 point， 要好认真，唔好清晰咯。我唔想好似佢个拍档咁。 好，我哋唔好批评。 有睇嘅人都明好啦， 下次再讲系。 我跟住之后第三位 哦， 就系真系讲广东话。 哦，我哋系咁讲嗰啲字， 漏 爆啊。 咩 咧？ 呢一集咧，我哋有啲嘢唔记得讲，我记得。 其实好多字都未讲， 未讲晒噶，即系又唔记得讲呢个添嗰啲咧。 我嗰日啊睇呢个大闹广昌隆，佢讲 full fit 啊。 系啊 ，full fit 系咩嚟啊？ 系啊， 杨怡应该唔识啊。 佢个字幕系写有咩发布？ 哦，咁都啱嘅。 到底你有什么发布 ？OK， 系啦 ，full fit 系啦 ，full fit。 付费而家真系唔会有人讲， 我真系唔识。 你嗰日都有个字啊，哇！真系好耐冇听过人哋讲呢个字。我睇紧一条片嘅时候咧，啊，都唔记得咗嚟噶。你话哇，好耐冇听过人讲呢个形容词。 系咩？我听到 你都系咁嘅，你听到我睇嘅片啊？ 哦， 跟住我系真系好耐冇讲。 你睇紧咩？林海峰啊，定系嗰日睇？ 类似啊，好似林海峰 啊，系咪？ 系啊。佢讲咗个字系以前啲人先会啊，而家唔记得咗添。 谂下先， 咪就系以前嗰啲人咯。 系啦，完 系。跟住之后咧，就系心理病都系维持喺第一位嘅。 竟然第一位 心理 病， 我哋系讲咩心理病？ 有啲人有强迫症嗰啲咯， 强迫症啊， 好悭啊，洁癖啊咁嗰啲， 或者焦虑啊， 唔执嘢啊咁嗰啲啦，系嘛？ 可能真系有好多人有呢啲。 唔系应该话可能好多人身边嘅人都系咁， 所以听落去好 像 有 即 系 有共鸣，就 系 嗰个人就 系 咁噶啦。 我都有个朋友系咁啊， 或者佢自己都系咁，踱步 系啊，真系好多人都系。 其实又未讲晒嘅， 其实每一次我哋讲一啲题目咧。之后咧，哎呀，冇讲呢个噶，都会有噶。 即系翻兜啦，我哋开始翻兜。 咁又唔系食老本嘅，即系 因为做咗100集之后冇嘢做啦嘛， 够几啊而家。 唔系，即系有时咧，系其实咧冇可能讲得晒嘅，因为始终我哋 同埋 去到三个钟咩个节目， 讲下啦，好啦， 系唔记得咗嘅，系啦，会有嘅都 唔紧要啊， 总会讲多次嘅，下次再讲。 我哋鬼故都未讲完，因为有发生新噶嘛，系咪先？咁咪就再讲新嘅。 系。 我都是的。 Update 版。 Update 版。 Update 版。 好啦，咁我哋。 留返鬼节嗰时候。 我哋仲有咩可以回顾㗎我哋啲嘢。 冇啦，而家我哋。我见到其实都好多人，即其实我见到咁多人听嘅时候呢，我都觉得老怀安慰。 老怀安慰。 是啊。 但我哋应该慢咗嘅有少少。 是啊。 是。即因为而家疫情之后呢，这个节目诞生之时呢，其实就是疫情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我们一百集的大问答，有没有听、 哦、今年做了一百集 Q&A、 啊、 今年而已。终于 就做是啦、啊、又是今年。 是但是也很多人就是问你们怎么识的。 是啊。 定一 friend 咗几耐啊？咁嗰啲咧， 有十个人以上都系问呢个问题。 十个有十个啦，然之后我哋已经答到好扑街。等下讲咗唔讲，下一个。 我想讲翻咧，我哋因为即系我哋咪做呢、這个即系大问答话送出呢啲奖品嘅，记唔记得啊？我哋就其实寄咗 postcard 俾佢哋噶嘛。 系啊， 有一张 postcard 咧，其实系寄去澳洲咧，但系我哋唔知边一个小飞行就写咗加拿大啦。 哦， 咁然后咧。他就寄咗去加拿大之后咧，再寄翻去澳洲啊！ 啊， 嗰、那个人即系嗰个听众咧，就 D.M 我哋话俾我哋听，啊， 终于收到 啦！系啊，跟住之后佢话佢个朋友问佢吓呢张 postcard 系加拿大寄嚟噶， 唔系香港寄嚟。 跟住我觉得 嗰位朋友都好幸运，佢竟然最后 都 有 收 到，都收 到， 真 系 好多谢佢，等待 好多谢佢。 系咪我写噶？死啦！系我写噶， 因为可能两个都有维多利亚。即系你知道有啲區係一樣，可能就誤會咗。 加拿大都 係 維多利亞噶， 冇錯啦。但係嗰個係澳洲嘅、哦。 但係點解嗰個人識得去翻澳洲咧？ 佢又見到後邊嗰串字， 犀利 喎！唔係郵局啊，郵局 即係郵局，佢又即係有人去判斷。 咁後邊嗰堆嘢， 有啲人掉翻俾你， 又冇 extra 收佢錢喎，真係非常好。 嗯 ，clear。 我嚇你記得佢，咁你記唔記得嗰個聽眾係邊個嚟噶？ 我知道他是谁，是但是你说他 多谢他啫， 是很多谢他，他还继续听我们的，前排先 DM 我们啫嘛。 哦，多谢他啊，即是他在澳洲的。 是不是错我写错的，我突然想加拿大，好像我写了加拿大。 但是这样都回去很珍贵， 很珍贵，很珍贵。 即是这样都还可以去到他那里。 你最珍贵。 是啦，你唱。 不懂唱，讲还讲。 好啦。 好啦，那我现在见到这个。我哋身边部电脑系咁弹嗰啲小数据咯，可唔可以咁讲？ 小数据 系啊，咩？你有77% 嘅听众系今年认识你，多谢。同埋我发觉今年都几得意嘅，因为咧多咗人货金咯。比往年， 可能佢哋知道咗有咯。 突然之间系啦， 其实我哋收得好埋嘅，有一个位 系，但系其实 我 哋从来就冇 公开嘅。 发货金俾我哋啦，条 link 啊，咁样 冇 嘅，咁我哋就冇，都冇喺。 因为又费事，好似 I G 特登踢我，大家揿要俾钱啦，亦都冇。 唔系啦，即系咁啦，营运嘅呢一样嘢咧，又未至于系我哋好大，即系有啲人系一个因为佢净系做呢样嘢啦， 搵食啫。 咁可能佢咧都要靠一啲咁样嘅钱去支持。 但 我哋就未至于话要真系靠金钱去资助好多嘢嘅，咁系我哋自己少少一啲时间同埋一啲器材上。 我谂我哋付出最多嘅系时间 咯。咁但系可能 器材都， 所以我哋 有嘅，但系 我哋冇好表明话一定要大家支持嘅。 不过如果大家都好想支持嘅话咧，就。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啦。 我哋都唔区嘅， 系啦，我哋集资咗咧就会上市啦。 即系到由开始到而家收到嗰啲资金咧，系啱啱可能俾咗我哋嗰啲器材嘅钱咯，咁样咯。 差唔多。 有阵时候我哋就谂住，即系嗰啲钱咧，就整下嗰啲。 譬如我哋如果有 礼物， 系一笔资金出嚟，就可以做一啲嘢送俾大家，或者系卖俾大家咯。 我 friend 问我今年有冇挥春。 唔整住啦，因为咧系啊，竟然 系啊， 唔系因为咁嘅，其实我哋上次整咗都唔系好多啦，但系咧都仲有噶，即系都唔去唔晒嘅。咁个同埋个 function 咧系唔可以重复使用啊，因为我哋上次嗰啲咧系套嚟嘅。 哦， 我嗰日执嘢先揾翻，仲有 一， 仲有一啲喺度啊，即系 我冇留意， 即系都为数不少啦。咁嗰啲咧系要等下一转十二年之后嘅套嚟， 哇！恭喜你嘅发财， 可以再卖出去嘅。咁我又唔想再暂时唔想印住嘅，所以我又唔想重复一模一样又系咁样做啦。所以我暂时未谂到今年印挥春呢个环节嘅。 2024年，下年系咩年啊？死啦！ 猪啊，唔系唔系龙啊，系咪啊？ 系啊，龙年啊， 上年咁 up 添，龙年啊。 哦， 咁我又唔想特登好似同上年一模一样整翻一样嘅嘢。 哦， OK， 所以又唔想做鼠啦，咁所以都系悭啲纸先系啦，即系可能 我哋谂到一样有趣嘅嘢先再 做 出嚟咯， 就 做 另一啲咯，即系唔想一样挥春去，暂时未有谂法。 或者听众有咩谂法话俾我听，你想想要啲乜嘢？ 想要啲咩？ 想买啲咩？系啦， 咁我哋可以谂下嘅，咁可能。即系可以长久啲，即系唔系一个时节先买到嘅嘢。 大家都好中意去旅行，咁系一个行李牌嚟嘅，或者类似嘅嘢啦，系啦。 系因为做 product 咧，嗰啲拎出嚟咧，要做一啲数量啦。有阵时候我哋又即系冇咁多资金做咗出嚟咧，冇人买咧，我哋堆积喺度啊， 冇空间去储存佢。 首先冇空间储存，又好似又系啦，又要。即系嘥咗好多，冇乜人买啊！其实咧，好多人支持我哋买噶啦，不过咧，我哋未系到去到真系好踊跃，真系会清晒我哋买翻嚟，即系我哋嘅存货咯。 其实咧，嗰啲人咧支持我哋咧，就令到我哋咧就唔使蚀钱咯，即系我哋印嘅费用就翻本啦咁咯。 但系仲有堆积如山嘅喺度，如果有人想要兔年嘅费出。 都唔好套啫， 可以 D M 我哋，我冇所冇所谓嘅，可以寄出嚟噶。 系啊， 有人想要。 但系上年都好开心嘅，有啲系外国嗰啲咧寄去，佢哋都收到嘅。 系同埋有好多系啊，都好开心，真系有贴出嚟咧，影翻我哋睇啊。系，如果真系想要，我哋仲有噶，你可以话俾我听，我可以寄出嚟嘅，冇所谓。本地嘅话咧， 你唔介意，我都唔介意。 系啊，唔介意，仲有我未掉嘅，咁系有免运费嘅本地。如果想要嘅话，我可以。寄俾你嘅，你联络联络我哋得噶啦。 好响，到时整晒佢自己搞啦。 冇人要啦，哇！兔年喎，大佬。 就系你一句说话，即刻有人要。 兔年都要 啊！我唔 mind 嘅， 系啊。 咁我送晒嗰一沓出嚟，一次我寄一沓出去。 连个墙纸，大佬。 我就嚟，我嚟煎食饭噶啦，可能。 煎食饭。 系唔好做咩啫？ 好， 因为有人有话，不如掉佢噶。但我未掉嘅，未掉嘅，未掉，仲有一啲喺度。 未掉，未掉，未掉。 珍藏住先，好啦。咁咧，以上就系我哋自己嘅自我回顾啦。仲有冇啲数据讲俾大家听？ 呢 个 系我哋频道回顾， 系频道回顾啦。 频道回顾啫， 系啊，唔系仲有好值得提嘅咯？呢、這个 好值得提哦。应该系咪其实自从呢一集之后都多咗好多人听？ 系咩？ 系啊系啊， 就 系 讲毒舌大状嗰集。 哦，可能因为呢出戏，大家当时好多人 search 有见到咁啱。 系啊，因为咧有一个听众真系留言，有几个听众留言话都系因为听完呢一集之后开始听， 即系知即认识咗我哋，之后可能听翻之前或者就开始帮衬啊，我咁讲。 哦，咁即系可能毒舌大状， 我哋偷咗好多毒舌大状。 其实我哋咧都有阵会讲一啲，即系可能大家而家好多人睇嘅戏嘅，咁但我哋系分享一下我哋嘅睇。 我 记 得上次咧，我哋咧系嗱，今我哋呢个就多只毒舌大状咯，即系偷咗佢哋光啦，就多咗人听啦。 好 hit 呢！ 我记得再上一次，好似系偷咗人哋嘅光，系偷咗王力宏嘅光。 是 哦，因为渣男，所以多人听 咗。我讲上一年，再上一年，即系啊，即系 呢个话题 系啦。我哋又数咗一堆娱乐圈嘅渣男咁啊。 我以为你想讲梅艳芳嗰套戏添，嗰套戏 都 系我哋突然间 系啦。 可能因为好多人 search 呢个字， 咁但系我哋偷咗王力宏嘅歌。 咁虽然佢受千夫所指，但系都唔怪佢。 主要佢都出翻嚟啦， 好似冇嘢咁系咪？ 开个演唱会嘛，阿宽姐同佢开噶嘛， 系咪大陆啊？ 台湾都有， 哇，佢都几犀利喎！ 唔系嗰个蓝心湄啊嘛，蓝心湄就话诶、哎，叫佢唔好讲嘢，唱歌啦， 系啊。 反而嗰、那个啊咩吴佩慈啊，吴佩慈黐线， 吴佩慈做咩？ 黐线，我乱咁 up 添， 系 范玮琪啲， 范玮琪 佢就取消咗演唱会， 唉，佢算啦， 搞唔掂当 呢个阵都有关事嘅、啊，回顾嘅时候有佢，佢都带俾我哋唔少花生，讲真。 杨怡资讯部长， 杨怡资讯部。 数据部， 数据部就都系咁上下，因为数据部其实早前 post 咗出嚟俾大家听噶， 系都好多人就系我都系呢集听噶，或者佢 post 翻佢哋个 Spotify， 我哋系佢哋唔知第几位。 总之咧，Spotify 就提我哋一定要向我哋嘅听众咧多谢佢哋啊。 哦 ，Spotify 提你 系啦， 好多谢 Spotify 广告咁啊，而家 系啦，好啦，咁多谢大家继续收听啦。阿杨怡，我哋使唔使讲下其实仲有边可以听到嗰啲咧？老套嘢， 老套嘢 ，Spotify 啦 ，Podcast 啦， Apple Podcast 啦， 其 实 用 Google 啦 ，iPhone 嘅好容易嘅啫， 系唔用 iPhone 嘅 Google 啊，或者系喺大家都仲有听歌，仲有一个大家都好中意 个咩啊？ KK 啊 ，KK Box 都可以听到我哋啦。咁、而最多人使用就系去 Instagram， 然后揿我哋嗰个去听嘅、哦。有好似话有30%+嘅人都系咁做嘅、 哦。其实你就喺 IG 我哋有揿过 去咯。 系啦，所以大家知道我哋系有 IG， 记得要 follow 我哋嘅 IG 啦。 因为我哋 follow 人数居然系低过收听人数，点会咁？ 唔系，因为咁嘅，有 有啲人唔知 嘅，又好得意嘅。譬如咧，有一啲听众咧就话：，诶、哎，你哋点解 podcast 冇拍摄同埋冇阿牛讲噶？ 哦， 嗱，例如系咁啦。又有一啲人话：，我成日喺 YouTube 度听你哋嗰啲头25集不停重复啊，咁样嘅。咁其实最近我又再 update 咗两集啦，因为得闲。但系咧，即系因为我哋喺 YouTube 其实好少经营嘅，咁而其实好多人咧又使用 YouTube 嘅。有好多人咧，又净系听 podcast 嘅，两边都有嘅。不过大家使用嘅习惯唔一样咯。 系啦，系啦， 我都叫我个同事咧，如果你想喺公司听我哋，然后 YouTube 又冇乜新集，所以啲公司有阵时 office 做嘢，冇 人 听电话，即系 AirPods 噶嘛。咁其实你只需要喺 Google 嗰度打做咩啫？ 哦，其实就 Google 都有， 系啊，跟住就可以揿嘅，好似 YouTube 咁嘅啫。其实讲真， 系冇错，咁你就会见到 就已经得噶啦。 同埋你 新嘅都 唔知 道听 众有冇 search 过做咩啫啦？只要你 search 做咩啫， 都系我哋嚟嘅， 就有弹出非常之多我哋嘅图片嘅。 不过有阵时好似做咩啫，有啲人嗰个啫系打咗另一啲系嘛，可能就揾唔到咯。 做乜啫？ 系啦，有人打做乜即系。记错咗， 例如头唔知几多集 ，Y 都讲做乜啫嘅， 系讲好耐，每次都话系做咩啫，讲 一次系做咩啫 ？OK OK， 系啦， 即系口字一个啫字， 系啦 ，WhatsApp channel， 讲 WhatsApp channel 都讲过啦， 自己都 系啦，其实都就咁样 ，Google 都 Google 到我哋嘅， 系啊，你都可以已经喺 office 嗰，你唔使揿 YouTube 你都可以听到啦，已经。 同埋咧，嗰、那个头先话有啲人问咧，点解冇嗰个阿牛讲讲讲同埋拍师嗰个？ 因为阿牛讲讲好耐冇 update。 其实我系想讲咧，当时我哋咧系有少特登系，净系有啲嘢喺 YouTube 嘅，有啲就系唔系啊，摆喺我哋平时 podcast 里面讲嘅、嗯。我哋系想特登系咁嘅，即系可能想引啲人系揿下嗰度又揿下。 拍 师 一年只一集啫嘛， 系 惊 唔惊？ 问你死未？ 超得咩？咁系啦，唔系我哋会尽量 update 下噶啦。 系啦， 我都好耐冇 update 过。 系啦， 系当我哋维持我哋嘅生活嘅时候咧，都需要少少平时嘅工作嘅。 系啦， 咁大家就体谅下啦。 因为所以就特登嘅，所以想你诶揿去 YouTube 嗰度有揿喺度嘅啫，所以。就冇摆落嚟。 咁 YouTube 都进步咗好多啊，600+follow 啦，讲出嚟俾人听真系想笑啊！ 同人哋嗰啲咩咁啊，同人哋嗰啲一个星期 update 两次， 两三次啊，大佬，我哋咁 片嚟， 仲要有嘢睇嘅添。 系啊， 谂谂啦吓，再好啦，就系咁先。 好啦，我哋下 part 翻嚟就系全年回顾啦吓。 好啦， 好。 好 Hello， 翻翻嚟， 又翻翻嚟啦。 系啊，经过上一 part 嘅频道回顾啦，即系边啲好多人听啊， 叫人听翻旧集数啊， 边啲好想有人听啊，咁你哋吓自己识做啦。 唔系应该话咧，如果你系啱啱先听嘅咧，咁可以咧真系听翻旧少少嗰啲咧，真系好有 你 娱乐性嘅。 或者一个人好闷、好安静就可以播嚟听下，包你 会觉得好个场 heat 起来啫， 系咪炒热？ 炒热全场气氛 系啦， 听到想打我哋，应该好卵嘈，系咁讲嘅， 系好喷水。 好啊，成日都系咁讲噶啦， 系啊，搭声搭到一个点。好啦，我哋好啦，你又嚟啦，我哋今年2023年回顾，我哋又开始数啦。一月大家系咪已经唔记得发生咩事？ 唔记得嘅，因为我啲月份系冇嘅。 你嘅脑系冇月份嘅系咪？ 冇错啦。 一月咧，我睇翻嘅时候，其实冇咩。大嘢发生嘅，对我嚟讲系生活嘅改变。 咁你自己有 咩发 生嘅咪得？ 一月冇事，唔系一月咧系通翻关啊、 哦， 所以我哋见翻一啲好亲切嘅游客，我哋嘅街道再次变咗好多人，因为通翻关，终于。 我就记得你而家咁讲，好似当时好多人去旅行啦，开始，但系咧就好烦嘅去旅行， 仲系有啲。政策咁咯， 系啊，又话要唔系唔系隔离嗰啲， 都唔系去旅行，系多咗好多人北上啦， 系， 同埋我哋久违咗成扎嘅中国大陆嘅游客啦，出现翻啦，因为我哋啲疫情呢几年其实安静咗好耐啦， 都系嘅，咁好定 咁多人咯， 咁睇你做咩啦。如果你本身个行业系关事，咁梗系好啦，通翻关方便啲嘛，亦都多人嚟啦。但系对于我哋普通嘅人就，啲人又嚟啦， 多咗。但系嗰时未系最多嘅。 通翻关之后好多，系啊，同埋当时咧，大家仲系咁喺度讲话咩？诶，通翻关之后一定会更加多人中招。 哦，因为啲人 即系小心啲啊！大家当时就喺度讲咯， 都系嘅。 好似系诶，当时系嗰啲 B 类痛俾人买晒嗰啲， 系 啊， 即系 抢，即系佢落嚟抢。诶， 佢哋好似买好多药咯，嚟我哋呢度。 咁。我哋啲药有啲保证嘅，咁 咪 假 咯。唯一可以咁讲咯，即系经济系咪真系佢哋嚟咗就多人帮衬咁咯，或者帮助系咪？ 有啲行业系会因为咁样而好翻 嘅，系 嘅。即 系 譬如你揸车啊、旅游巴啊， 咁 啊 系 嗰啲 有翻人揸啲车，咁咪冇嘢做。 中港车嗰啲， 即系啦，系 某程度上其实系嘅， 帮到嘅， 即系通过关系。 好，同埋一月咧。我睇翻先知，哦，系一月头嘅时候，顾家辉就走咗啦。 我系一月噶， 系啊，一开始嘅时候一月三咯。因为我谂而家后生嘅人知唔知边个顾家辉话事话？ 知。 顾家辉系作曲嘅，通常 佢完全冇 作曲家咯， 系咯， 香港嘅作曲家咯。 黄沾个 friend 啊，系啦，辉煌啊嘛，简称。咁但系系啦，咁啊，沾叔走咗咁耐啦，然之后而家顾家辉都走咗啦。 是 都是经典嚟，因为嗰时我妈就话：，哎呀，咁就死咗啦， 都好老。 因为对于佢哋嚟讲系好吓，系佢哋一个好熟悉嘅人，即系老老老实实，就好似一话听 Wyman 死咗咁啦。 哇！唔好讲啲咁嘅嘢。 唔系，即系嗰个份感觉啊，对于佢哋老一辈嘅人嚟讲，系、 嗯、 因为呢个佢哋个经典嚟噶嘛。虽然我哋冇唔系佢嗰个年代啦，系啦， 都系嘅。 系啦，咁好啦，二月咧，我哋一开始好笑嘅，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 Hello Hong Kong 嗰条片？ 哦，嗰阵时嘅，因为就通关， 啊、 所以就拍呢条。 有郭富城跳舞嘛？ 系啊，有 Sammy 啦，同陈慧琳 啊， 我记得 系啊， 就喺度弹嚟弹 Hello Hong Kong，Hello Hong Kong。 呢个都俾人笑啦， 笑好 捻 耐，我想讲 呢条片真系好捻老土、啊。 当时系佢为咗旅游发展局啦，即系吸引翻啲游客就拍嘅，咁但系完全睇唔到有咩吸引啊！ 系二月，我记得我做咗啲咩？ 系做啲咩？ 就去咗台湾嘅。 哦，系你系呢、這个嗱，你咧就 系 最先， 佢系第一个先头部队去旅行。 系要即系总之台湾嗰日一通过自由行嘅嗰一日咧，我就咁啱去台湾啦。 系啦，但系嗰个都唔系自由啊， 都唔算。 喺我之前已经通过旅行社申请咗噶啦。 佢而嗰阵时仲系有少少 限制， 限 制。 当时我去嘅台湾系冇内地嘅游客嘅， 系因为佢哋未通关， 系啦，就有好多韩国人、日本人咯。 所以就好奇怪，即系突然之间我哋经冇经历咗一几年之后，突然佢哋嚟翻啊嚟啦，好嘈啊！ 系啊，而家仲而家又系， 而家周围都系啦，已经变翻之前咁啦。二月仲有一个估唔到嘅事，就系、是、首先系十九岁的我先啦。 呢、這个满城风雨， 呢、 這个 大爆发嚟嘅。 我哋咧录咗一集，我哋录咗一集 podcast 冇出到。 系啦，就是、因为 讲翻系，系 啊。 其实咧，我哋系有睇呢出戏，谂住讨论嘅， 谂住讲观后感嘅。 但系咧，因为当时就实在太多人唔系去讨论 啦、攻击啦，大家有唔同嘅 point 啦， 系啦， 咁我哋费事 啦， 系 啦， 我哋就冇抽水啦， 系啊， 又唔想俾人哋攻击啦，我哋都成日俾人攻击噶啦， 系嘅。首先 我常常都被人攻击的了， 随便吧，是啊，只是我们觉得当然不要出啦， 是最后我们就没有的。 那这套戏我不知道其实最后有几人真的看过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 了，大家知道这套戏的时候他已经没得看了， 是有很多人赶着看，我记得， 但也有些人是说不支持你看嘛， 是啦， 是的， 即当现在没有，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抛诸脑后了。 其实呢，我觉得香港人就很善忘，这件事可能又不记得了， 是啊，因为太发生太多事， 因为这件事还波及到金像奖颁奖那时候再说， 即究竟他比不比呢，他参不参选呢，讲咗好 Q 耐嘅， 阿玲你开心啦， 系阿玲你一开心啦，我哋唔做啦，咁样系啦。 即系其实呢句我真觉得好抵死， 即系你只可以话， 其实佢咁讲真系， 你只可以话冇佢，佢其实不嬲都系咁样，即系导演， 我觉得 佢不嬲讲嘢啦，同埋佢个， 我觉得有啲代沟嘅，即系佢哋嗰啲 年 龄同 代系佢哋嗰个年龄层，同我青少年或者依家我哋一我哋。 壮年啊，我哋中年嘅壮 年， 我同佢老年啲嘅， 都仲系少年， 又唔一样啦、啊。同埋社会嗰、那个， 我觉得壮年系要搬石噶。我继续啦。 社会嗰个事又对呢啲嘢睇法唔一样啊，即系可能以前我都系套戏啫嘛，咁使唔认真啊？即系睇咪睇，唔睇咪算咯。当 你个社会个人嘅知识进步咗，咁又唔一样噶啦，睇法 系啦。咁、啊、所以变咗最后就系、是。其实你问我套嘢好唔好睇咧，我觉得套嘢 我 觉 得 几 好睇嘅都 系啦。我后来谂翻咧，我看 好在我有睇咯， 我 就系觉得好在系好在，因为我想讲我系睇咗之后嘅一个礼拜到啦， 就收皮啊，系啊，收咗档。 有个朋友咧即刻去睇，因为知道就嚟 cut 系啊。 我记得嗰日知道之后就吓，咁、 啊、 我而家去睇，即刻佢就买飞去睇。 系啊， 唔系嗱，对于我嚟讲咧，我都觉得我睇咗系 OK 嘅，系因为。我即曾经都是读女校啦，即对我嚟讲是一个回忆咯。咁但系当然你话啊，对嗰个女仔嘅影响当然是即系好深远啦。嗰样嘢， 嗰个系唔系观众就会谂到嘅， 系啦系啦， 纯粹欣赏套 就咁睇咯。 戏咧我觉得几好睇， 同埋有时候我觉得佢套戏咧，将譬如导演。跟那個即是那些細路那些代溝呢活生生地演繹了出來呢你其實覺得很有趣 的 因為原來呢他們想的是這樣 大人和細路咯 是那個代溝是很嚴重而那個電影是完美地演繹出來的那個代溝 其實 他 很呈現到的 即好像你小時候你老母說的東西跟住你覺得不認同 加上導演他有少少又是怎麼說他有些粒筆他又不是普通的大人嘛你明白嗎他有些怪怪地我稱為粒筆我不懂形容如果大家有看可能 get 到我说什么、啊、 如果大家看了有幸看了的人呢、 啊、就知道 我们没有这一集但如果你想讨论一下你可以留言我们可以、即看看你的因为我们后来没有再提及了这套戏 因为我们看的时候都不知道原来他们是哦、在这个情况 的有这个新闻 的 我们看完先有跟着开始大家就熱烘烘啊！有啲人咧就話唔應該再睇同埋講啦，因為幫助咗佢，佢就係唔想呢套戲咁樣啊嘛，係啊！但係你又你哋個個攞曬出嚟講啊，傷害咗佢啊，咁所以我哋最後都冇出呢一集。 我唔知道若干年之後會突然之間， 其實我都係啊， 再睇翻 呢出戲會有機會喺幾時會？有冇得？佢真系冇得睇嘅。 佢对学校校内公认， 我觉得系咯，校内咯，可能 变翻本身个出碟 啲 啊。 咁因为佢哋自己系拥有呢个版权噶嘛， 系 即系我哋可能外边嘅人咧就难啲咯。 嗯， 都有趣嘅呢套。 我记得当时讨论到呢个顶点嘅时候咧。仲想买呢个晴朗啦，即系阿导演啦， 又俾人闹啦。 系啦，咁其实嗰时咧，我心就咁话，唔好再讲嘢啦，你搵人揿住佢嘴。 咁佢收尾都出嚟啦，金像奖， 金像奖佢都冇上台啦， 系啊， 但系佢隔篱嗰啲再讲嘢咧，真系要收声。 哎呀，咁我哋当时 又讲一句啦， 都叫佢讲嘢咯。直头咧，你想咧揞住佢嘴啊！ 系得得，你唔好再讲 啦。明噶啦，你甩 fit 啊嘛，明噶啦，得噶啦。 真系费解嘅，不过佢哋 系啊，即系嗱，其实成坛嘢而家谂翻，而家谂翻打完未见到咩叫代沟， 真系代沟， 系啊，两个字代沟。 咁佢哋会觉得我做呢套戏系做咗成十年，系 佢嘅心血啊嘛，佢觉得 即系大家 都觉得自己。有道理， 系咯，就真系好似。 而旁人又唔可以话佢哋边个错， 你同 啱 细路同大嘅代沟咯，就 系 真系， 系 真系。 咁啊，如果你有肯睇嗰套戏嘅话，就恭喜你啦，真系系啦。 因为都冇得睇， 冇得 睇 啊， 真系。 好啦，唔好再引起大家去睇啦。你咁样讲， 搵唔到佢， 搵唔到啊！你搵唔到啊！预 告有嘅，预告有。 超预告睇嚟托咩？系啊，好二月咧，仲发生咗件事，引发咗我哋录住呢个凶杀案。 就是那个 瑞士蔡天凤的瑞士案。 你要不要 update 少少资料啊？ 我最近佢好似 审咗少少嘢嘛，开始审 啫 嘛，啲啲啫 嘛。 唔系，最近有个朋友同我哋讲话，原来佢个朋友就住喺楼上同楼下。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住喺 楼 上同 楼 下。 楼上两层，中间同 即系个村屋事发嘅村屋 嘅 上边， 佢哋个凶手 咁要 call 潘生喎。 冇唔系灵异， 佢冇嘢 嘅， 即系 讲啫， 即系讲。 诶，其实嗰个系我保险 agent 嚟嘅，佢就话原来讲开唔知讲开呢单嘢咁啦，喺度。哦，其实佢有个朋友咧，即系 保 险 agent 讲 嘅可唔可信噶？ 可信嘅。 O K， 两兄弟啊，好似 佢有个朋友，两地都系住喺原来咁啱就住喺呢个人头汤嘅上面嗰两个单位啊。 系， 佢话当。 当时就系、是、哇发生件事啦，跟住佢就话佢话咧嗱，点解佢讲起呢件事？系因为早排咧有讲紧呢个咪卖网上面有人卖香肉嘅。 哦，我见到 啦， 系啊， 但 系 其实佢唔系真系卖狗肉，佢只系借呢个名目去呃人钱啦。跟住就讲开咧，点解有啲人中意食狗肉？系因为狗有啲人话狗肉好香啦。跟住佢咧就讲咗，就系讲啦呢单案咧，就系话咧佢个朋友就住喺嗰栋村屋嘅，唔知中层定最上层。 中层同上层都系佢 识 嘅人。 咁跟住佢就话佢哋下面就估唔到发生呢件事啦。佢话咧呢个发生人头即系萝卜汤嗰个单位系最大噶嘛。其实咧系不停咁换人住嘅，嗰、那个单位都来来去去噶啦，即系成日搬嚟搬去噶啦。咁佢两个好似住咗一排噶都，咁佢就话咧撇除嗰件事咧，其实佢哋冇嘢嘅住嗰度，即系撇除下面啦。咁啊发生呢件事咧，佢谂翻啦，因为佢一定落口供啊，你咪住喺对上面啊嘛， 想问你有冇啲声啊，即系嗰啲 啦。 咁 佢就话咧，其实佢曾经问过咧，喺嗰件事发生 之前 咧。有一个好香嘅味道，而佢系厨师嚟噶，佢本人嗰、个人咧系厨师，佢都系谂紧系咩咁香 咧？究竟 系啦，佢就声称话闻到一个香味真系好香。 OK， 你好想知嗰个煮紧乜嘢咁香？咁你而家谂翻起就觉得好呕心。嗯、而佢咧就话呢件事之后咧，佢哋咧都冇做啦。咁佢嗰个人咧，其中一层我唔记得系中间定最上啦，就话咧佢如果再租咧，就帮佢减， 好似楼上 减租，你 平 继续租。 哦、 但佢都唔敢租啦。 咁梗系唔敢、啊。 而再上面嗰、那个咧，即系总之 中间 嗰、 那 个层就冇减租，企硬、啊，你咪走咯咁咯。 哦， 就系咁啦。即系呢个小故事冇乜特别嘢嘅， 即系香港人就真系好善忘嘅。其实 又唔记得噶， 因为我睇紧即系我查翻时候，系今年嘅某一个都好上，好似系再上年嘅感觉啊。系啊，因为发生咗太多嘢啦。咁啊，而一单案系开始进入呢个审讯嘅状态嘅， 又会有好多嘢走出嚟。 因为前嗰排先见到话去审唔知咩非法处理尸体定唔知咩，因为佢哋几廿条罪嘅， 好多 家都 系啊，全部逐件。 咁仲有啲人系帮佢藏匿啊，咁又有两条友啊，咁样几个人啦、啊。 即系可能呢单嘢开始审咧，又走翻呢啲案， 即 系讲翻啲 出 嚟，好多资讯 咁，大家又睇一次， 不停咁样 loop 噶啦， 会讲噶啦又。 咁都其实几恐怖嘅。因为香港都好耐冇发生，又嚟一单咁样，即系来来又嚟喎。 可能系近年比较大嘅都，即系咁样处理呢、這个。 同埋嗰个大学当时都有讲过少少，冚家去处理喎。 系啊， 同埋佢哋 众志成城喎，大佬 嗰个贪谋嘅几 即系好强啊！ 咁 唔系话一个人、啊， 一家人去。 做低一个人咯， 系啊，你睇下个决心几， 即 系合力， 好多钱，大佬。 同埋你觉得佢真系好残忍。 好啦，咁我哋啊，拭目以待，究竟佢再开始开审嘅时候有啲咩细节，原来系我哋依家未知， 可能出年又多 啲，都会再讲嘅，系啊。咁好啦，仲有就系二咧，仲话听又有消费券啊，而家用晒啦，系咪应该消费券？ 我都唔记得咗呢件事，好似 再有最后一次应该 系啊。 你买啲咩啊？记唔记得自己买啲咩？ 买咗个 headphone 咯， 哦， 好、 okay、 cheap 嘅啫，600蚊。 系， 我唔记得买啲咩，我大部分都用嚟食嘢。 我买两对鞋啦， 哇哦， 啲巴兰系咪？ 同埋呢个 converse 我买咗，唔系，我买 converse 同一对凉鞋。 啊，系系系系， 落雨着嘅凉鞋。 当时我系想买凉鞋，点知最后我都冇买到， 啊、 因为码 我买啊买啊买买买买买买买， 我收咩上网冇码都。 好似系食嘢食咗啦，你 食嘢 食 咗， 屙屙晒，屙净啦，系咪啊？ 咁去咗边啊？去 好，案件进入三月，三月度嚟讲最高兴嘅事就系唔使戴口罩，耶、yeah! ！ 冇错啦，虽然呢件事咧好似离我哋好远，但其实都系今年嘅啫。 系啊，仲有佢唔知廿二廿八， 你咪即刻冇戴 啦，immediately 系 right now right now， 即系佢一讲即刻就 第二日就即刻唔戴咯。 我都系嘅，但系咧我记得咧我 一开始 嘅 时候，我迟近我就坐你好傻， 唔系因为点讲、啊？ 如果搭地铁嘅时候好多人嘅， 我想问嗰件事之后你再有冇戴过口罩？即系可以唔使戴之后，你有冇戴过？ 我有戴过两次， 系因为咩原因你会戴 呢？一次咧系同个朋友去眼科医院睇医生， 我、哦、一定要戴， 咁就戴咗一戴。一次就啱啱呢转病系咁咳咧，我就戴咗一戴， 戴 一戴，因为咧搭巴士同埋喺街好冻，啱啱个礼拜话病咧，其实戴咗口罩系会罩住啲风咧，冇咁吹到个鼻嘅。 就是、这样冇了 就冇再戴了 冇戴过。 而你的口罩存货仲有几多呢 都是得翻嗰盒。 我为你一个货柜嗰啲咧。 唔系得翻，本来得翻一盒定两盒嘅啫。 但系咧，我咧就冇戴嘅。咁你话我唯一好似去做去睇中医嘅时候，嗰度写住话佢戴我戴过咯。 诊所可能你如果 唔系去医院做嘢 咯， 系咯，即系 要戴咯。但系其余，但系你有冇谂过？你冇嗱啊！我一定唔会谂住戴噶啦， 唔会。 你杨怡有冇谂住戴？ 继续戴嘛？ 即系 首先，我 想 讲下咧，我咧二月尾嘅时候去台湾嘅时候咧，系因为已经可以唔使戴口罩噶啦。 系啊， 但系咧， 当地 当地嘅人仲系戴。 咁啱啱开始转嘅时候，成街都话啲人戴紧。 系啦，咁 你唔戴咧，好似你全部都话佢 但 系 嗰时已 经 话可以唔戴噶 啦。 系啊， 但 系 台湾再严峻啲嘅，佢哋系同埋佢哋平时都戴口罩噶啦，揸电单车嗰啲人。 啊系， 所以当时我就一定戴定啲。口罩 费事嘅 啫，系啦系啦， 咁而家就冇啦。 但我有啲朋友咧，话坐车佢哋会戴咯，真系有戴嘅佢哋。 有，我见到有啲人戴 嘅。但系佢搭巴士嘅时候先戴，跟住我就觉得我咁。我系觉得冇乜所谓嘅。不过有阵时咧，嗱，我咁样讲啦，因为咧有啲人咧就好坚持戴口罩，同埋我觉得好多细路都戴嘅、 嗯。 但系咧，佢哋系戴口罩，但我觉得佢哋。又不是真的很干净，例如口罩是周围掹啊周围飞啊。 又不见到他们洗手啊。 对啦，跟住摸完口罩、 啊、 即以前我们呢可能。 又不会换口罩啦全日都。 好劲的时候我们不是摸过个口罩又洗下只手。跟住又要、 啊、 总之你不会掂的嘛。 是啊。 但我现在觉得他们是戴口罩但他们处理口罩或者我见到他并不是真的咁。卫 生 咁有乜用啫？咁咯， 系啊！我提醒佢，哇、嗯哦！你口罩一系就好好地戴。 我觉得反而调翻转谂啦，如果你系病嘅，应该戴口罩咯。你都喷到人哋啫，即 系都系 喺 自己嘅啫， 就系以前嗰个概念咁啊。 我三月仲发生咗一个事情嘅，两单都系娱乐嘢，一个就系 Oscar 嘅女主角，终于系一个华人啦，就系、是、杨紫琼攞咗呢个 Oscar 嘅。 我都未睇 过 出，其实我谂住睇《 多重宇宙》， 你有冇睇啊？ DC Plus 咪有咩？ 唔系，即系你有冇 睇 过 一次？ 好唔好睇啊？你觉得 ？OK 嘅， 哦， 但系你唔好谂住有啲咩， okay. 因为我觉得佢有少少怪诞，令我冇 咁 好想。咁 佢系走怪鸡路线嘅少少，因为 好 闷嘅呢个 系嘛 多重宇宙呢个题材可以好闷， 即系好 可以睇下。仲未睇嘅咩？ 未过，我成日想睇翻 睇下咯。DC Plus 有。咁当时其实我估唔到佢真系佢攞嘅， 都几劲嘅真系。 Oscar 喎， 咁 犀利嘅系 即系唔系话你康城成日都俾日本人啦、啊，即系韩国人啦嗰啲，即系好似个机会大啲。 美国嚟讲 系啦，咁同埋就系三月嘅时候，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就系、是、Netflix 嗰套邪教纪录片咧，就原来嗰个女 方力申 女仔系方力申嘅女朋友啦。咁最后最近终于判咗啦， 系点啊？ 廿几年啊嘛，坐 唔好再出嚟啦。 同埋 佢都坐过好多次监噶， 系佢出过嚟嘅，跟住出翻嚟嘅。所以其实我觉得冇用。 我觉得对付呢啲咁样即系关于逃色嘅系啊，点阉咗佢啦？ 一了百了，即系死刑啊！阉捻咗佢惨过死我话听。 因为割捻咗唔知乜嘢， 阉咗啊！用大句 系啊， 捉佢出去阉得 我。 我 成日觉得佢 做太监就得噶啦， 阉得唔干净啊！再阉 系捉佢出去阉得我啫。 即系佢呢啲咁嘅人唔使死嘅，不过就阉一阉。 有冇人提出嘅咧？有冇人提出唔使死？有冇行翻公营？ 唔、哎、会噶，因为而家嗰啲好有人权咧，又话唔可以咁。 公营蜘蛛蛛嘅小朋友 系 啦， 即系嗱，俾佢睇咸片，但系唔俾佢 阉捻咗佢，即系阉咗佢算咧，唔好烦。 呢条友好捻差，你一睇下知啦。 而家系大家如果吓冇睇过，可以睇翻啦。套纪录片 Netflix 嗰个仲有嘅，所以唔喺头几位。 系 邪教，突然之间讲翻。好，四月。四月对我嚟讲最开心嘅事就系 Sammy 终于攞影后啦，耶、 yeah! 哦！就嗰、是那个金像奖， 咁佢叫咩啊？ 系啊， 流水落花， 系又想过 落 花 流 水，系咪？ 又想唱歌啦，系嘛？ 系， 但系我觉得好耐，而家觉得。 但系当时咧，我想讲，我 好热切嘅， 好开心， 因为好想佢拎啦， 攞到。 同埋我脑系谂，如果今次又唔拎，我真系唔知讲咩。 我觉得唔 系 几好意思咯， 即系 开始。 唉，点啊？但其实一日你知咧，其实佢唔系第一次噶嘛。 系。 咁所以对于 fan， 对于 已经弹 一啲 Sammy 嘅 fans， 我觉得，哎呀，如果再冇，即系呢次真系冇啦，又 OK 又冇啦。 我都好想去有。 又嚟一次手得，唉，又嚟。 唔系啊，嗰、那个难度又高咗，因为你要谂下再有一套戏，又要再特别啲。 做啲咩？佢究竟仲要做啲咩啊？ 咁你上次觉得佢应该嗰套攞，你觉得系咩啊？ 佢都好多套噶啦嘛， 好多套。 你边一套你觉得喂仲唔系佢？ 盲探咯， 其实我都觉得盲探 系。 系 啊 系 啊， 同埋佢翻翻出嚟嘅当时，系咪啊？病完， 赌 Sir 再拍佢咯。 我觉得花椒之味我 OK 嘅、 我都中意嘅，但系嗰时候已经， 但 系 味道噶， 唔系啊 ，feel 都唔未系嘅。 你觉得唉都系呢种 冇噶啦， 系 啊。 盲探我本来都以为佢几好，但系嗰年忘记咗边个。 你记唔记得其实除咗花椒之味，仲有一套戏 边套啊？杀人嗰套，老婆嗰套， 系啦、 啊。你讲阿 sa 套 啊？系、 哦、 啊。 我唔记得佢叫咩添？咩、欸、死啦！嗰套叫做咩？嗰套有舞台剧噶，填咗嚟做噶。死啦！我哋又嚟 《星河西磨杀案》， 系冇错， 嗰套都几好睇、 啊。 但系咧， 我记得 唔系，但系我都觉得未系嘅， 未到嘅，你 feel 到唔系嘅。 但系嗱，今次你就觉得系佢噶啦，一定。 其实我觉得《星河西》几好睇嘅， 系啊系啊，其实好睇嘅。 但系佢个假发唔系好睇。 我其实都是抨击翻流水落花的假发都是不得的， 佢造型都系。 我希望所有造型师都俾翻个真发俾 Sammy。 佢好奇怪哦，系啊，个头发令我哋出咗戏。 唔系，又系嗰句啦，即系好似刘青云咁啦，佢攞咗奖嗰套其实并唔系佢做得最好嗰套咯。 咁 有阵时， 咁我觉得呢套 OK 嘅，就未至于咁。 我都 系 觉得当时我都系觉得盲探，我以为、欸、今次系佢咯。 盲探好似俾杨千嬅攞咗系嘛？ 唔系啊嘛？ 系啊，冇错 啊。 杨千嬅嘅咩啊？ 仲有咩 春娇？ 唔系春娇 咩？ 系 啊 系啊系啊。 唉、 啊啊啊 哎，真系 好啦， 我记得系嘅， 系啊系啊， 我冇记错嘅。 我仲以为系嗰啲咩周迅嗰啲，我唔记得咗啦。 唔系，所以当时赌上系哇咁样样嘅。 OK OK， 系啦，我终于攞到咯。 系啊， 听我讲系。第几次啊？终于 唔知第五定第六次提名噶啦， 系啊，好多次噶啦。 同埋有一次咧，系几三，即系五个提名，有三个定两个佢、 啊、 自己嚟噶、 啊，都唔得噶。我知道啊， 拉嘢嗰啲， 两个夹击一个嗰啲咧， 咁啊分散晒啲票咯。 有 啲人 话 噶，系啊，啲人话咁样分散。 嗰啲好似系咪嗰啲咩？ 系咪刘嘉玲嗰啲啊？ 唔系嗰啲几套啊？嗰几套系咩死啊？ 唔记得。我记得有一次系两个角色嘅、 啊， 但系 跟住之后佢就。有病啊！ 有啲人又话唔好咁样分散咗咯，投票 其实玩死佢，咩咁多提名做咩咧？ 但系咧，我可能因为真系大家即系或者佢试过几次都唔得咧，所以大家一佢一攞下，你觉得哇！ 我直头咧又由佢，我系刘华班噶嘛。咁刘华宣布嘅时候，我已经企喺度影捻住个电视啦，即系已经冇晒机啦，已经一定会系，一定系呀，其实 搵得刘华班一定系嘅， 都好感人嘅，即系佢嘅。 同埋我最正系佢一开始，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佢嘅感言，一开始佢好似有啲揿住自己，真系多谢大家，我等咗好耐，等咗花儿都谢啦，即系收歌先唱完啊，到最后一刻佢就好开心，哎呀，我真系好开心啊， 佢 好真诚 唱歌嘅， 系咪忍唔住？哇，我真系好开心，即系攞咗。 其实呢通常他们都会说、都冇乜。 系，但系边个唔想？ 梗系会讲话，算啦，都唔紧要嘅。提名系 提 名 要开心噶啦， 有提名真系攞奖噶啦。 系啊，提名啲对手都好好啊。 但系我觉得咧，经过咁多次，你心里边难免会觉得我真系每一次都错失咗嗰一种你攞。 唔系佢攞奖，仲代表咗佢一个好，即系一个好努力嘅人，而攞到奖。 系 你唔系净系代表佢自己， 鼓励 佢都系啦。咁啊，套有冇睇？大家可以 Disney Plus 嗰度睇。 其实我个人觉得好睇嘅，但系每一个人嘅口味唔一样啦。 你可以睇下，如果你冇睇过佢呢套戏 嘅 话， 我中意咁破 碎。不过你有阵时会可能都会唔小心俾佢嗰啲造型啊， 出咗戏 系 咁。 咁但系因为佢要变到唔系佢嘛，佢要做天美衣嘛， 系即系佢要变平凡人， 即系佢可能 吓， 系啊，每一次都要留须啊， 污糟邋遢， 唔好敷 mask 啊，嗰排 佢攞到好叻噶啦， 因 为大部分都攞唔到噶，因为就系佢个个人特色太强， 风格太劲， 系啊， 都难嘅。其实佢呢个演员要做一啲平凡， 开心到跳起啦 ，OK。好啦，咁四月其实仲有人就走咗嘅，系阿吴耀汉走咗嘅。 哦， 系 四月噶。 系啊，四月嘅时候啦，咁都好多戏嘅。你问我，都系旧嗰一批嘅搞笑嘅咯。我谂新一代可能记得嘅，应该佢系 Juno 嗰套僵尸嗰只僵尸。系啊， 最近 咁样谂会快啲。 以前啲戏就多， 以前就系啊，都系搞笑啊，咁咯，咁 佢仲有个仔嘅。 系，但系个仔就冇乜特别嘅，你问我。 以前都还 sell 下靓仔。你嗰个仔系边个咧？就系、是、最近年，我就系记得佢做合家乐咯，同 Eden 嗰啲。 系佢 做 个 大师 咁 啊嘛， 系啊，知嗰个好似 着晒白衫 大师咁嘅样嗰个人咯，就系佢个仔咯。 咁咯，咁诶，吴耀康其实带咗好多欢乐俾我哋嘅，系啦。咁啊，大家啲旧戏都会见到佢， 系啊，我都会成日睇下嘅， 都有嘅。好，五月咧，对我嚟讲最有趣嗰坛嘢咧，我拣咗系，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国泰咧嗰啲空姐咪话嗰啲人唔识讲 blanket， 跟住唔俾 blanket 佢、哦，跟住搞咗好 Q 咯，就炒晒啲空姐，即系炒咗嗰个歧视咯。 我深入咁去睇，但系我就成日都话啲人讲咩， 即系佢唔讲英文就唔俾佢啊嘛。 真 系 好搞到而家咧，成日都有话演唱会又话唔讲普通话， 可唔可以 讲 下 讲 普通 话？系啊，真系觉得好烦啊！本身你嗰啲人， 我最记得咧系阿泽咧拍一条片嘅， 系 佢就讲 Well, this is blanket， 跟住教 This is blanket， 毛毯咁。 唉，好烦啊！ blanket、 觉得呢啲咁样嘅， 我好笑啊！睇到嘅时候，即系呢个歧视嘅问题啦，无论你系。 不停有， 其实 一定会再继续 有，只系睇下佢会唔会爆到好似呢个咁咧，认真处理又即系讨周围都讲啊，跟住有啲人又话唔飞国泰啊，即系歧视啊， 唔系一 转个头 就飞啦，系咁噶啦， 大家都系善忘嘅。咁 你，如果你唔会要求，我成日觉得好奇，你要求嗰啲鬼佬讲国语咩唔同？即系你去到人哋嗰啲又，你又冇理由咁，咁你点解要咁样做咧？ 输得赢要系中国人嘅， 真系 我 觉得 一个好强嘅劣根性， 烦搞啊真系。 系啊，咁另外五月就有呢个点乜日出康城嗰个打冧咗主力场， 有啲人讲成日话康城嗰个主力场啊嘛，即系而家都会讲翻啊。 是啊，而家都仲有讲嘅，我唔知佢而家点收科啦。 我咪起翻佢咯，冇乜点噶。 唔系，但佢计翻个力学唔知乜乜七七噶嘅嗰阵时。 应该起翻噶啦，我谂即系要佢都要太阳啦呢件事。 五月仲有一个，应该你哋唔会 care， 但我 care 嘅点 咩啊？ 五月就系咧，阿查理 B 终于加冕。 哦、 英国嘅、 哦， 我哋有睇， 系啊，佢终于都做咗皇帝啦， 因 为 佢阿妈， 佢等咗成世啦， 系终于俾佢啦。 喺人哋退休嘅时候，佢终于做嘢啦。 跟住嗰阵时，我听讲话佢咧只系做一年到嗰度，哇，就会退噶啦。 传系咁传，即系 而家未啦吓， 做两年两三年， 即系好短就 会 俾人。 因为其实佢都老啦，七十几， 其实都唔系佢处理噶啦啲事，我相信 系啊， 处理唔嚟啦， 都系咁噶啦， 处理嚟就一早做啦。 咁但系佢唔知好彩唔好彩啦，即系到佢真系登基做王嘅时候，其实大家冇乜争议啦。即系佢已经唔系最受争议嘅时候啦。 系啊， 即 系 佢以前就因为戴安娜同佢卡米拉嗰坛嘢就俾人闹到飞天啦。 冇错。 咁但系近年大家都唔系闹佢，大家闹佢新抱多啲啦吓。 去咗嗰度。 即系梅根同佢哈利王子嗰啲啦，就冇乜 focus 佢啦。咁、好似好啲， 冇红啦，因为 唔系 即系 啦，同埋佢哋两个都系真爱嚟嘅，即系你难听。 佢用咗成世嚟话听。OK， 我哋。已经有 佢 哋， 就 系 佢用咗成 咗成世， 佢真系中意呢条女啊嘛，系咪？ 系真爱只会出喺荧光幕度， 系啦， 咁 佢终于做到啦。 但好即系有阵时我睇翻佢咁，觉得哇，真系搞成世， 系啊。大半世 真系搞成世，先至而家算唔算收成一个正果咧？ 可能佢已经唔恨啦，佢唔 care， 不终于做到是但啦。我觉得佢系咁咯， 做到 系 好咯。因为佢最 care 嗰样嘢有啦，佢就系想同卡米拉一齐， 咪就 系 咯， 佢已经得咗啦。 系啊，呢个先系最重要。做 咗其实佢都唔 care， 佢不嬲 都 唔 系 care， 系啊， 所以佢老母先谂住，你都唔想做，唔好俾你。 唔知啦，只系吓，终于 觉得点解佢老母即系咁耐都唔俾佢嘅话， 就系因为想拖到最后，等佢都老之后俾佢个孙咯， 最后一下咯， 咪就 系 咁咯， 拖到尾 嘅。咁跟住顺位嘅系就系佢个仔啦，系咪威廉？ 第一继承人系 啊， 咁都 OK 嘅，因为佢已经系。Princess of Wales， 咁佢都 OK 嘅，佢个仔， 佢仔 OK， 好识做嘅， 咪同戴安娜一样样， 咪即系识佢好识 得 啫 嘛， 佢好识得， 饮得太多水， 佢惯佢个性格好啱啊，佢老婆个性格都好啱，但 系 佢细佬同佢大夫就唔得啦， 佢细佬同佢大夫好想。 但系唔好想，唔代表 唔系好想要啲钱啫，我谂唔想要履行个责任， 我唔知佢哋两兄弟之后点。 哎，是咁噶啦，争产案都系咁。 我都系觉得点解咁多钱唔整一整个头啦？ 自然嘛 ，natural。 鬼佬好似冇乜 care 啊， 好多都光晒噶啦，饮得太多硬水， 我觉得 即系都几靓仔啊，点解唔整下个头咧？ 唔系佢戴咗军帽冇嘢噶， 咁 即系成套嘅时候 唔可以成日戴帽噶嘛？你 佢算啦，佢已经剃晒啦嗰个位嘅头。 你老婆唔介意咪得咯？你咁 care 好靓啊，跟住戴佢老公个头 冇所谓噶。 但不知點解查理斯又冇咁樣，點解佢 都秃嘅，都秃 秃地， 但係冇佢咁， 我秃得咁乾，中間嗰個位好外硬， 佢實體叫咗啦， 即係叫做 佢好似 年青有為 嘅，四十啊， 都算年青有為㗎，三 尾四十 嘅 咋，威廉王子， 即係中，即係只係一個成年嚟㗎嘛，但係。好啦， 唔知咧，可能我哋好快见到就有登记啦，我觉得加冕可能唔知几年之后， 一两年 啦，又 有啦， 做太耐咯，系。 咁唔知呢个英国皇室呢坛嘢跟住点啦？ 继续睇， 即系传唔传到下一代咧？究竟 同埋你有冇觉得即系而家因为我哋实在太少新闻睇到啦， 系 咁你有时候发现英国嘅新闻系少咗好多咯，即系你都睇到嘅系。 佢哋又冇咩特别嘢 touch wood 啦吓。 不过而家好多人都话，其实呢个皇室都其实只系一个，即系好似对外嘅 一个 monarchy， 即系只系。俾你睇，真系咁嘅啫。 其 实 佢哋 个作为嘅，其实对于 佢 嚟讲，佢 哋系英国嘅， 即系 名人 咁啫嘛。 吉祥物 系咯， 吉祥 一个外观上， 但 系 又好中意睇 亲善， 我又非常之中意睇 对外嘅外交，好似一个有样嘢咁样咯，俾人睇咁。 唔知我有生之年有冇睇威廉王子嘅仔登基？ 我觉得难啲， 系嘛？即系唔知之后会点咧？究竟佢哋咁样玩落去呢个皇室得唔得咧？可唔可以继续玩落去咧？都玩了几代了， 我觉得好像只是一个品牌咁啫， 好明显系一个品牌， 佢都 run 系一个品牌嚟， 即系只系一个品牌。我呢堆人系呢一个咁样出生， 一个名牌嚟咯， 名牌 一个慈善公司嘅员工，慈善机构员工， 系啊。 咁啊，大家 吓 放出啊，同埋五月系阿 Nail Nail 系走咗嘅，都系唔知道大家记唔记边个 Nail Nail？ Nail Nail 系我个朋友，所以你讲呢个名字，我唔知道你讲咩。 诶，嗰个时装fashion 嗰个 肥妈个 friend 咯， 系啦， 简单啲嚟讲， 大家对佢印象可能都系一啲戏度做一啲 cam 啊 ，cam cam 地啊，跟住系啲做时装啊咁嘅角色咯。 friend 咁 咯， 啲角色可能系 怪文， 系啊， 佢又叫讲鬼故啊嘛，成日都， 我因为佢同关宝伟好熟， 系啦。咁啊，其实佢嗰时突然之间吓，我都觉得几突然吓， 年轻 佢 系咪有 佢烧炭嘅？ 系自杀嘅， 系自杀嘅。 我谂多人记得应该系佢同肥妈合作咯，跟住肥妈又发表咗一啲嘢， 即系又搞咗 又 俾 人哋炒 啦。 其实肥妈咧间唔时都有啲嘢， 肥 妈 都系唔好讲咁多嘢，成日都揞住佢嘴。 佢唱歌啦， 但系唱歌又唔想听唱歌啦， 唔系佢 老实实， 佢煮嘢食啦， 煮嘢食都冇乜交交流流噶啦，而家都开始。 好，六月有几个事情嘅，我最深印象就系六月就系呢个钻石山斩人嗰个事情。 系咯，估唔到嘅，原来 系六月嘅事。 系啊， 我记得系睇 好耐咁 样。我记得系睇咗条片先。 我咧就唔系好敢睇嗰条片嘅当时，因为大家 嗰个系一个天眼 CCTV 嘅视角。 嗱，其实咧后屘有好多人咧又系话，唉唔好睇啦，唔好再睇啦。个 情况好似 Mirror 跌 Mon 嗰坛嘢咁噶， 大家 唔 好再传呢啲影片啦，因为咧好多人睇咗就引起观众不安。 我想讲初头咧，啊系咪我同事俾我条片？唔 系， 因为咁讲，我记得咧，好似系五点几嘅时候咧，我个手机就出咗嗰个 now 嘅新闻嘅 push， 就话得一句嘅啫，咩钻石山咩发生斩人案咁样嘅，咁我系吓斩人无啦啦，仲会有斩人，即系我初头以为系咩黑社会，即系嗰啲啊，跟住再过多阵咧，就开始有条片 send 俾我，唔知同事 send 嚟，就系嗰个 CCTV 嗰个片啦，跟住觉得哇！你又系睇到个人咧，好爆炸噶， 系 即系好真实 咧。即系我冇真系睇点讲咧，因为佢咧有好多唔同嘅来源啦。你有头先讲嗰个系可能系闭路电视啦， 佢影翻闭路电视， 有一啲咧系路人咧，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影翻， 张低一张相 啊 咁嗰 啲咧。就好恐怖嘅，有啲就即系见到佢插嗰条友啦，好似有一个 嗰个过程啊，行凶嘅过程啦。 系啦，就我系零零碎碎咁睇啦。 我其实咧睇呢条片，印象最深刻系有一间铺锁咗道门。 哦，系， 哦，即刻闩。 我明嘅，但系我当时就会觉得，即系我理解你个行为系保护自己，但系我就会觉得哦。 即系人到咗呢个时候都会系 唔会嘅，你都 要 保护 自 己 啦。系啦， 有几多个好似嗰个厨师咁攞张凳出去， 所以嗰 个厨师 都系被颁咗呢个徽章嘅。后屘系啊系有， 但佢都系咁话，其实做咩要多谢我咧？我都救唔到佢哋，即系我都系 因 为 佢 收尾 嗰两个人都系死咗，不过佢制止咗嗰个癫佬继续 再去， 即系唔知会唔会去行去第二度 啦。其他位啦， 咁但系就。当时咧都嗰、那个即系嗰个癫咗，即系佢有精神病嘅，就停咗喺度噶啦。呆 咗 都呆咗，好似我唔知道有啲人就即系话系咪虾嘢咁，但系佢本身有精神病嘅，好难 讲啦。精神病嘅历史， 即系可能佢咧都系受咗唔知啲咩刺激，然之后走去做呢件事。即系呢个系一个 我后来多啲资讯嘅时候，我觉得好似那個感覺好像看你以前安幼稚園斬人那壇嘢， 都可能是受到一些刺激。 即係嗰個兇手其實佢都係受到刺激， 佢唔係想對邊個嘅， 佢唔 係 真 係 話好似蔡天鳳嗰個案咁樣，我要謀 心 係 啦， 係 啦， 心即係特登嘅。 有啲人就話原來佢不嬲都有睇開醫生，只係唔知當時 冇復診定咩嘛，好似 係啊，冇復診定唔知咩。 唔係，但係咧，香港嘅即係嗰個對精神病人咧，其實即係我聽翻好多朋友咧就話啊，係啊，咪 keep 住睇醫生，俾藥你食咯，但係。唔系即系实质帮到啲咩嘅，所以就会好容易有呢啲事情发生。 即系 话 咧，好多呢啲人有呢种病，但系因为即系嗰啲即系提供嘅资源唔够啦，医生又唔够啦，即系可能排 都好 难， 同埋就会好似例行公事咁啊，俾啲药你食。 同埋你唔可以净系靠你冇医生睇啊，所以你话政府冇医生俾你睇，所以佢病发。咁但系佢身边嘅人你都要，即系两样一齐帮佢，你先可以系啦。咁可能佢屋企人冇理佢。 系啊， 根本冇同佢睇， 或者 系 佢屋企人根本唔识得去帮助佢咧， 冇呢啲知识咯，所以佢唔可以咁嘅。 近来咧，因为梁朝伟咪攞咗康城嗰个之后咧，咁香港有院线就将佢啲戏重映啦。咁我就睇翻呢个《癫佬正传》啦。咁我睇嘅时候，除咗觉得哇，喺咁多年前，尔冬升已经拍呢啲嘢，即系我好深刻之外，就觉得。咁多年嗰套戏讲紧系87定86年噶啦，咁多年过去啦，其实我哋香港对于呢个精神病啲人都系咁， 都系 系冇变过噶，同嗰套戏里边嘅嘢一样，都系有精神病人，有一啲好用心嘅社工，但系冇咁多资源，然后佢哋屋企人亦都唔识，或者好多嘢都唔 support， 最后系惨剧嘅发生，大家先至好似讨论下。咁跟住过咗咧，又过咗啦。 我 记 得咗佢呢 个 人， 钻、 那個、石山佢最后系点噶？ 佢而家好似去翻小榄定系乜？ 即 系 混咗， 系啊系啊系啊， 得判有冇判啲咩噶？未 未 讲嘅， 未嘅，系啊。 咁我只可以话嗰两个人真系咁啱，咁啱嘅。可能你咁讲啊。即系佢嗱，佢当时咧好搞笑咧，有啲人就话：，诶，佢咧 好搞笑嘅字，唔该。 即当时之人有啲嘅话咧，即系佢你嗰两个人如果喺前面啦，但系侧边咪有啲细路嘅，好似点推住车，总之有唔同嘅人喺嗰条路上面啦，但系佢只系拣 中佢两个咯， 系啦，但系咧你可能前一步或者后一步。 咁冇啊！ 你 好难 出嚟嗰下， 你唔好话净系呢啲案件。你如果楼上掉咗落嚟都系一样啫嘛。你撞车都系噶，你过马路， 即 系你过早少少就已经唔系嗰回事啦。 我觉得好似话咧，其中有一个人咧，即系佢瞄住一个人斩啦，但系另一个佢嘅朋友咧，就好似类似想推开 佢，拉 开 佢， 但系佢已经无力啦，跟住再继续插落去咧，即系插佢啊！话即系佢无力推开佢，影 唔系嗰 条 片影晒出嚟嘅， 即系推开佢 条片影晒出嚟嘅，其实 真系好恐怖嗰个真系。 佢冇睇条片啊嘛， 我冇睇，我冇即 系 好 detail， 但唔使系咁讲话插佢嘅，系啊， 你都唔使睇嘅， 系啦， 算啦， 系啦，咁所以冇啊，只可以同大家讲，我妈就成日都讲嘅，诶，你行出街有阵时真系要唔好怪睇电话或者咩，即系莫留意下你身边嘅情况啦，无论系咪。即系呢啲斩人定系咩？睇车都要睇啦。 唔系，我记得同一个月份定系咁上下就有麦当劳啊。 系啊，就 系 呢单先，跟住先麦当劳。 有好多添，收尾我喺行人隧道咧，又系行隧道啫嘛。 啊，系啊， 喺隧道度斩人咯，又系。 即系冇谂过吓，大家都系嗰句啦。你都系下一出街，大家都系留意一下身边嘅事啦。 当时咁啱连住咯。 有阵时亦都唔需要你一定见义勇为嘅。 系，但系你留意一下身边发生嘅咩事， 或者你可以系报警，或者系做其他嘢嘅。 我觉得按你自己嘅能力啦，即系你唔一定要话，哎呀，我冇救到嗰个人啊咁。 好难，因为咧有啲诶，譬如我有啲同事咧，男人嘅同事就，唉、哎，如果系我咧，就点点点。 呢啲讲啦， 我咧就冲 过 去，唔知点样踢开佢把刀，即系点样？ 你点可以知道自己？ 咁但系系啦，讲你口响啦，你到时你真系唔知嘅。 到时可能你好惊，不过咁嘅， 未捞都发生咩事？即系 我最近都系即系睇嗰个。危险人物二点零嘅时候咧，就有一单案系关于强奸案嘅，就话系有个九岁智商嘅廿一岁女子俾人喺嗰个某个位强奸啦。咁有个路人经过嘅时候，有翻到屋企谂谂下，都系觉得要报警。 系觉得 系咁，我觉得咧，如果你唔知道系有怀疑嘅时候，其实咧可能嗰一下真系帮到其他人嘅。 系 啦，嗰诶，如果大家想听详情咧， 去阻止到 啲，听翻嗰一段。 但系我谂，可能你咁啱真系见到就做呢件事咯， 即系尽自己能力咯。如果 佢可以行过就冇理到嘅， 系啊，唔出奇噶。 因为佢都有讲话，佢都唔知系咩嚟，即系以为系玩啫嘛。 好啊嘛，嗱，我哋都唔知道会再发生嘅事啊，大家都系嗰句啦，行街就吓保持你嘅警觉嗰阵时。 不过我希望嗰个人就唔系 Y Y 啦，因为 Y Y 嘅话佢自己会好惊，然后大叫，然后唔知就 晕低咗， 系啊，即刻晕咗喺度啦。 定白话，太多血啦，应该 handle 唔到。 佢个晕血症即刻发作， 跟住我哋拖唔走佢，等佢瞓喺度，我哋走先。佢唔好事嘅，瞓喺度唔喐冇嘢。 首先踢我埋一边先， 唔得你太重啦。合我同杨怡，你都听唔到埋你一阵， 呢 个 唔得，我哋系 见到应该觉得， 因 为 上次佢晕低，佢真系喺我面前晕低咧，我完全唔知道点样。 定白话 系都系今年嘅事， 六月仲有个事情嘅，不过唔系香港，系 international 嘅，就系、是、呢个泰坦尼克嗰坛嘢叫得，为咗去睇泰坦尼克。 是啊，失咗踪啊嘛， 系啊，嗰、那个潜艇啊， 哦那個、潛艇 啊就去睇泰坦尼 克点啊，唔记得咗呢件事。 收尾就系发现佢系爆咗嘛，其实内爆嘛， 啲、哦、气压、 啊、即系好快，其实佢已经全盘爆晒啦。 系啊， 即系好快已经拜拜了， 好快已经拜拜咗，喺零点唔知几多秒嗰下就已经拜拜咗， 唔知几多日都未揾到噶嘛当 时。咁、啊、所以当你嗰阵时咧，我知道佢呢件事嘅时候，我仲喺度谂紧吓。落得去睇泰坦尼克，究竟好坚固，即系好劲嘅。 应该系咯。 失联啫系嘛，跟住后来发现话系爆心，咁牙烟嘅咩？咁化学咁样嘅。 嗰、 那 个系一个旅行团嚟噶， 系啊，俾钱噶，好啦，贵噶。 你谂下啦，就系咁嘅。有时咧，我哋去拍嘢咧，诶，所有嘢准备嘅时候都冇问题，rehearsal 都冇问题嘅。到你拍嘅时候，咦，张卡录唔到嘅。诶，个 cam 坏咗嘅，就系一样咯。 都落去睇嘢， 咪咯。嗰只船日日都测试嘅时候冇事，但系真人落去 真 系出事 唔到。 系啊， 真系准备睇嘢啫。 咁所以可能都系吓Titanic 就睇翻套戏算啦。 但系话我记得好似话其中一个系同佢哋有少少关联嘅，系咩？ 佢阿爸唔知佢嘅佢祖先定唔 知 边个佢系入边死咗噶？ 想去睇咯， 即系佢嘅上系佢嘅前长辈啊！ 戏剧即系船长个唔知咩咁嗰啲系咪啊？ 唔系船长，唔知诶坐上去嘅一个 其 中 一 个 宾客啦 嘅后代咯，佢系 咁啱， 可能就喺度咁佢想去睇啊嘛， 唔系咯？如果唔系点会 睇 啫？ 有兴趣。我都想看的、希望吓、啊，真系有一睇我都会看的其实， 嗯， 因为 你会不会敢再坐呢即都是坐那些 船。我希望是咁嘅，我希望咧系我睇个 cam 啫，有嚿嘢自己落去看 咁就可以看翻《Titanic》套戏一开头嗰啲 shot。 我唔使生命有危险， 系即系唔使落去睇 啦， 系 啦系啦。 即系 俾我睇个 地面上 遥控噶啦，即系 有 个 无人机喺下面，你都可以睇《Titanic》套戏头十五分钟有晒你要睇嘅 shot。 我相信佢有啲博物馆系有得睇嘅，不过你就唔系即时睇咯。 看啲片咯， 系啊，即旧嗰啲人落过去影嘅一定。不过即系你过， 你知唔知我以前咧仲喺度谂咧，点解冇人将佢闹上嚟？而家科技咁劲，咁当然我后来就知道，原来系因为闹上嚟咧，佢会好快解体嘅，因为烂晒，同埋好多微生物啊，各样嘢啊，啲钢铁啦，同埋闹上嚟咧 系 好捻多钱，因为好重啊嘛，佢依然都系 边个闹， 会搞好捻多嘢，所以都系唔好搞啦，由佢下边算。佢唔知几多年之后就完全解体噶啦。即分解晒噶啦，唔、 哦、 知再浸 咗 几 耐。 咁下面应该都好多嗰啲。 而家系几多年啊？ 百几年啊？ 百几年、啊？ 佢一九零几嗰啲嚟噶，好似系。 O K， 零一九嘅都仲系。 一九零几嗰啲咯。 一八嗰啲。 系啊，所以已经好耐噶啦。咁、哦、嗱，我哋而家吓去六月啫，我哋。 会有下我哋有下一节嘅，因为六月其实有弹嘢未讲。 OK OK， 系 你讲嘅嘢系咪我讲嘅嘢咧？唔知道我谂紧。好啦， 你想讲埋先。 我要下吓，好啦，系我得太耐，我惊人听唔晒。喂，唔系啊，其实咧记得听下一集啊吓。 系啊，记得听下一集啊。嗱，我知道你而家瞓紧嘅，唔该你起身再听一次。 可能佢开头已经瞓紧。 同我起咗佢。 嗱，其实未完嘅，不过咧我哋 太 长 啦， 因为 一听就听晒两集， 本身就唔想嘅，但系咧都无可奈何地，都系太长 了。喂，口水太多。 系，同埋而家都要吓饮啖水先好。 拜拜， 拜。 Hey, who? What's up?